说山东到山东，啊，山东人口味真不同，鸡鸭鱼肉都吃遍，最爱卷饼卷大葱啊，那个卷大葱啊，嗯哎呦，哎哎哎呦。吃的没有觉，食指尖尖像小葱，夹个如意的好郎君啊，那个好郎君呐，哎呦，哎哎哎呦。摊卷饼来卷大葱，小伙子吃了长得棒，身强力壮成英雄，打起呼来赛武松啊，那个赛武松啊，哎哎哎呦，嘿，嘿，嘿，摊煎饼了卷大葱，老人吃了长精神，身板硬朗下黄忠，长命百岁不老翁。欢迎你到俺山东来，尝尝煎饼卷大葱。